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发汇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啲，放慢啲，调返转做个慢活人呢，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㗎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係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听风骚快活人，做嘢唔会头晕。 喂，小张张， 睇自己校外检疫系黑噶， 咁快嚟到，哇！ 我知道我知 道，我喺街度见到有好多人扮鬼扮马， 喂，好多啊，真系好多人啊！ 见到啲小朋友啊， 大朋友小朋友我都见到，好得意。 你喺边个位？你喺边个位见到？ 我喺巴士，我坐巴士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着睡衣嘅即系嗰啲。 佢唔係扮鬼扮馬， 佢真係 着睡衣，真係 佢落街買雲吞麵啫。 佢因為佢跟住後面個女仔咧就黑色斗篷咁樣，佢寫精神病院。 嗰個唔係睡衣，嗰個係病友院啲衫。 嗰套咧，我覺得係睡衣，佢自己改裝嘅應該係。我覺得好開心啊！ 咩區啊？你嗰度係？ 我嗰度係尖沙咀。 哦， 係啊。咁佢仲有一個膠袋嘅，然後我裝下問，誒好靚喎，可唔可以睇下？佢原來嗰個咧係嗰啲吊鹽水嗰啲樽嚟 嘅，你啲醫院嗰啲咁樣。 你話你搭緊巴士，但係你見到佢咁樣， 跟住同佢傾偈啊！ 你唔講佢上車，大佬，我明明講大話，跟住你 咩講大話？我冇講大話， 佢好清醒，佢好清醒。 但係佢係 因為你 中間 跳咗一條台詞， 啱唔啱？ 就係佢上車， 你唔好話佢上車， 唔係跟住我咪跟住佢後面嗰著咗黑色斗篷。 我明 白， 唔系你话佢后边度着住黑色斗篷嘅，系要另外有一个人佢着住黑色斗篷啊嘛。但系你 skip 咗最重要嗰一 part， 就 系 呢两个人上个车，因为你头先你就话你喺巴士度坐紧巴士度见到咁 样 嘅，我以为系一瞬即逝嘅咁嘅情况，你明唔明啊？ 佢上巴士， 其实你应该叫佢俾嗰件衫你着。 其实系我俾佢， 因为同一间系咪？ 系啊。喂，但系我见到 你又放翻出嚟啦！ 我见到佢哋咧，系真系好开心噶， 同 埋咧好热闹，我真系觉得好正，系啊！同埋我最好笑咧，佢话嗰个吊盐水嗰个 系个胶袋嚟嘅， 仲有一个喺上边嘅，咁佢话咧，其实真系饮得嘅啲水，跟住佢。我觉得喂好正啊！ 一系扮就扮全套， 系啊， 你唔好玩啲唔玩啲， 好 enjoy 啊！ 咁啊，识嚟边区？ 我琴日就喺油麻地区，因为我上堂，咁跟住咧就见到咧喺街嗰度咧就见到咧有一个同我差唔多高度嘅，前边咧就有一个系 着好高下嗰个人， 好高下，系啊！但系点解我会觉得佢就系佢个高度，我会留意到咧，就系因为其实佢嗰件衫好 clumsy， 因为咧就有一个就系着住嗰啲我唔知系咩卡通人物嘅，总之成件衫都系。绿色嘅，咁跟住咧就系侧边有一个同我差唔多高嘅，就觉得哇呢件衫你点着啊？佢嗰件衫咧好笑嘅，着咗件衫之外，唔系重要嘅就系一路行嘅时候咧系要压开嚟行，点解咧？因为嗰件衫喺中间嗰度咧系一个恐龙嘅， 哦， 明唔明啊？即系佢如果着咗嗰条裤嘅话，佢就好似咧中间有一条恐龙咁突出嚟， 喂，呢个好玩喎， 但 系 好辛苦啊，咁 好正喎， 佢又拖住一个细个佢嘅，就喺侧边嗰度又系咁啊，全身都青 B B 嘅，好好。好笑， 呢啲好玩， 系啊，即系咁 样 行咯，咁样行。恐龙喺前面嗰度，我夹夹个头出嚟，你明唔明啊？ 明啊， 好正咯， 好正，好正，好正。 跟住经过系全部所有嘅人都哇，回头率超高，全部啲人都系哇。你行完呢条路嘅话，你都几攰。 系啊， 我要 咬开，咬开嚟吓， 就住条龙。 系 系，好笑。 喂，我觉得呢个节日几好啊， 开心， 大家可以发挥创意。 有啲系简简单单啦，扮嗰啲就精灵少女模啦，即系嗰啲大啲。 女毛毛啊，有啲可能无端端呢度又流条 血丝咯，最 系啦，整个黑眼圈， 最轻强嘅系啊，咁啊都有好多呢啲咯，即系后生仔女咯，我觉得好开心， 开心。 你落埋见到黄， 我记得有一年咧喺一啲网上见到有啲人影咗张相，有个女仔，但系佢个 costume 咧系有少少惊吓性嘅，就系捧住一个人头，即系个人头其实佢自己嚟嘅，系啦，即系佢扮到好似系个头咧系摆 咗 粒 咗 落去，系啊，凹咗落去。 哇，呢个正啊，呢啲系啊， 我都试过有一个头箍。你有冇戴过噶？呢一度咁样有一 啲， 我 插 把刀，喂，呢都好奇啊！ 把刀系你， 系啊，喂，呢个好玩喎！ 我中意嗰个头箍，俾人哋抢咗。 好啦，开心的万圣节之后有开心的风骚发人，呢个星期三， 11月1日啦， 冇错。 哇，仲有一个两个月咋？ 又拜拜啦，2023， 俾大家利是咩？ 2023啊！ 我成日都讲漏咗啲重点。一切停止在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趣，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吹，谁愿意一生都空虚？ Oh my love， 若热炽烈，无论你跟我离开远近，其实我全部爱已经奔向你。You are the only one。Oh my love， 若热炽烈，如令我一再狂想放任，仿似重温梦的世界。想不到看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在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趣，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竟再度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中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若这刻匆匆告退，谁愿意一生都空虚？黎明嘅呢一首。Oh my love， 若热炽烈，无论你跟我离开远近，其实我全部爱已经奔向你。You are the only one。我爱 AG Band。Oh my love。三天气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仍然系靓靓天气啊！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不过谂下十一月啦，点解仲系着住件短袖衫嘅咧？会唔会有呢个情况？会唔会呢一个冬天嚟得比较少少迟咧？ 唔会啊，我学下你个通嘅。 嚟啊，继续嚟，快啲嚟嚟， 好正啊！ 靓靓天气，太阳板板， 好。 其实今日一样有 AI， 我想 IA 嘅 AI BB 班， 系啊，有 AI BB 班嚟。 你今日同我做呢把声讲晒三个钟头， 咁又 未必啊， 又好难听啊！你话 系 啊，你话用 你把字啊？ 實呢把真係幾好聽， 真係 得咩？ 係咪好型嘅？ 係啊，比起你平時把聲好好得。 我話俾你聽，你呢把聲我琴日就用啦，就係呢個古仔裏邊。咁同埋同我朋友講過話，琴日點解咧？阿梁繼昌咁惡鬧李麗蕊咧？其實嗰個咧想澄清一下，係劇情需要嚟嘅，唔係你唔係梁繼昌專登鬧啊李麗蕊。 其實我專登 嘅。就算如果係嘅話咧，都係個編劇有心嘅。 冇錯，我專登。 冇錯，披假情真。 係啦，冇錯。所以佢就即係佢有少意見嘅啫。 好憤怒啊！ 點解阿梁繼昌琴日咁喺片段咁惡鬧佢咧？其實嗰個係個角色扮演啫。 不如咁啦，即係其實我哋嘅節目咧包羅萬有，咁裏面有時有啲嘅戲劇嘅嘢喺裏面嘅。咁如果係片段人間嘅話咧，就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冇錯， 係啦，以上咧只不過係一啲戲劇嘅效果嚟嘅啫。係啦，大家聽清楚啲。 冇錯啦，如果我講嘢有少少輕佻浮躁，多多包涵。 係，因為佢人根本就包係咁嘅。 冇錯， 根本包涵 係咁。 冇錯， 係跟你 包涵， 多多包涵，因為 少少甜都冇。 因为我已经改过自身 好，喂，嗱，两位多出街食饭啦，我谂你哋会多过我好多啦。我想问有冇撞嘅类似？我昨晚撞呢个咁嘅 case 啦，咁去咗一间中式嘅上海嘅酒家食饭啦。 点啊？做乜？ 因为我咁样口窒窒咧，你同边去嘅？ 乜 断定佢位啊？因为我比较少食饭，咁我应觉得应该系上海菜馆啊。咁我哋 大闸蟹啊， 冇 六吓你去上海菜馆呢个时候你唔食大闸蟹？ 咁要大家决定噶嘛，因为我有班朋友 食咗啦嘛，大闸蟹 咁样旧同学系啦，旧同学决定 系啊，费事夹钱 贵，唔想谂，就话不如叫个套餐啦咁样样， 即系八人。 咁我信你讲嘅嘢 系啊， 叫个套餐啦，咁 八人套餐 系啦， 抵死！ 我发俾你 呢个对白唔系我写噶。 啊！而家唔系做紧片段人家 啦，嗱，真系唔关我事噶。 咁继续。 嗰个套餐里边咧有一个汤，咁跟住咧嗰个写 酸辣汤， 唔系嗱，佢写菜嗰个人即刻呆咗，但系咁呢个汤要煲好耐噶， 老火汤。 炖 上海 炖汤，有啲炖汤，有啲咩火腿啊，有鸡啊，嗰啲 茄粒 火腿 咁。上海好少咁， 冇似噶，真系汤嚟嘅啫。anyway， 但系冇 炖汤啦， 冇理由啫，唔系真系有破绽，你唔好介意啊。汤梗系一早煲定喺度噶啦，有闲嚟咪再整一。 未必炖汤。 当时时间咧大约系未够八点。咁好早啫，如果以晚饭嚟计，咁我哋就问啦，要煲几耐啊？ 三个钟。 我哋就问系咪三个钟啊？ 你咁多时间，哎呀， 唔系我，咁佢就话个零钟啦，咁 OK 啊，食餐饭我谂晚饭。 而家九点半赶你走噶啦。 晚饭个 系啊， 九点嗱，不如我哋都未。 唔系，因为佢十点钟佢要收铺，系啊，好多厅都系咁样。 系因为冇人哋加班又要钱， 我哋唔嗱，你哋真系挑通眼嚟，咁我哋就话唔紧要啊，就煲咯。 但佢緊要啊嘛， 佢緊要啊， 佢要走嘛。 九點半前我哋都 OK， 因為諗住食飯，因為有一個朋友外國翻咗嚟，咁樣六七年冇見，冇理由坐十分鐘走啦咩？ 冇理由， 係啦咁樣。但佢仲係堅持，唔係你真係要煲好耐。 點解佢話賣曬咪得咯？好唔傻。 咁又唔得，咁又唔得。 得，我哋唔會知㗎，係咪 ？Anyway， 咁 即係你唔想同客人紛爭啊？ 係。 你講俾人聽又個半鐘，人哋話飲你又唔得。 係啦係啦，我話 OK 啊，你咪煲半鐘。咁佢又唔得喎，佢。 咪咯，咁你邊話賣曬？ 得啦，你總之你搞啦，咁我哋最後佢就唯唯諾諾啊，好啦，是但啦咁樣。 唯唯諾諾。 原來你開餐廳係咁嘅。 你知唔知佢最後？你知唔知佢最後煲咗幾耐拎出嚟？ 15分钟， 梗系啦， 唔止搭八到啦，半个钟多少少啦， 佢整热去啫嘛。其实点解咁傻咧？ 其实我唔相信炖汤系由头开始炖嘅。佢應該就係燉咗一半，跟住佢就整翻熱俾你嘅啫，係啦，或者應該通常都係咁樣。 燉湯你飲得出嘅噃， 係啊， 你佢一 燉咗幾耐 啊 嘛， 係啊，同埋嗰啲湯係清啲嘅， 係 啊，咁飲得出 嘅。我就對飲食冇咩研究咧，但我啲朋友飲落咧，大家都覺得咁淡嘅，都未得，即係都未得， 未出味， 係啦，夠火候 咁咯。咁後屘我就開始就明白，因為已經一台走，一台走，一台走，你講得啱啦，九點原來都已經咧， 差唔多噶啦，走噶啦，走曬。 你仲食上海鋪？好啊！全部都上咗年紀嗰啲人， 上海鋪有 唔係即係後生仔少去， 係嘅， 嗰啲好做收嘅， 細路仔比較少啲嘅。 係啊， 咁我哋就原來佢唔想煲咁耐，唔係驚我哋唔得，係佢哋唔得。 哎，又要變咗咁嘅聲啊！ 終於明白。 咁你仲食咗啲咩菜？我想研究下，唔係上海菜館啊。 有啲鮮 糊 嘅炸魚嗰啲叫咩啊？ 糖醋魚， 成條鮮嗰啲炸魚， 幾好食噶， 係幾好食嘅。 係啊， 條魚要咁樣解 咁 樣起花， 真係幾好食嘅。脆北北裏邊就 雖然唔 係 好食鮮嘢，但係我覺得都 OK。 好食啊！ 咁上海菜你最中意食乜嘢？ 上海菜 我中意飲酸辣湯， 我中意食小籠包啦， 我有琴日啲 蟹小籠包 粉啦，係啊。 尤其是而家 呢個時候，梗係食大閘蟹咯。即係如果你八個人，我覺得叫四隻都 OK 啊， 都係嘅。 一半 剪开嘅系咪？ 系啊， 好似你咁样。 系啊， 教你唔好咁食噶啦。剪开啲脚嘅俾你系咪？OK， 冇问题。 你系要俾食噶，我做乜鬼啊？ 正式系咁食噶，点知啊？ 其实大闸啲脚咧，真系可以好毛咁， 冇 嘢食噶， 冇肉 真 系， 系完全冇嘢食噶。 系啊，你哋食嗰啲蟹噶嘛，粉噶嘛，蟹粉啊嘛。 咁你一人夹咗几多钱啊？寻日呢餐， 你又估下？ 如果几多个大汉啊？ 六个人， 六个 人，你叫咗几多个餸啊？ 都有四。五六个嘅都有五六个， 咁少 都有 三四百蚊到啦。 套餐嚟喎系嘛？ 套餐嚟 三四百蚊咯， 系咯二千零蚊， 系啊 二千零蚊咯套餐， 哇得啊 每人六百蚊， 哇 咁啊真系 贵 一啲，贵 啊 贵一啲，可能因为贵个炖汤度咯， 系啊 可能 个炖汤 八嚿水。炖汤个嚟又知你啊！ 于是咧， 我好地炖你啊！ 有个朋友就话：反正未出味，我拎翻佢再煲再饮。 唔会啦，嗰啲嘢系啊，再翻煮就唔好食噶啦。 咪系咯， 咪来唔来翻去出去食下嘢，我都几开心啦。 真 系 开心噶，开心 开心。 你最近有冇出去食嘢啊？ 我好少出去食嘢，因为其实呢一排我好身心方面嘅话，希望自己可以 健康嘅， 健康嘅。 你知你自己罪孽深重， 唔系对你，系我自己个身体。我希望可以再好啲，因为我觉得好得意嘅。当你去上有某啲堂嘅时候咧，你会专注喺身心灵方面嘅修炼咧。你唔知点解，连你自己食嘅嘢咧都会有少少唔同咗嘅，真嘅， 干净啲嘅。 因为当你做完一啲身心灵嘅嘢之后，你会觉得就我唔系好想再食嗰啲好浓味啊，或者系食到自己好饱嚟瞓觉啊。好似琴日咁样，我上完堂都已经九点几啦，我上瑜伽，咁跟住我就同自己讲，我就算啦。如果系咁嘅话，就饮啲水瞓瞓觉就真系得噶。 哇！ 哎呀， 好醒 啊！ 健康喎，醒噶， 健康啊， 会饿醒噶， 唔会噶， 饮水， 因为你唔想将嗰种你啱啱先至洁净咗嘅身体咧， 沾污。 因为尤其是你九点零钟，你有啲咩食啊？系咪啊？我又唔想食啲淀粉质啊，跟住撑到你个胃好饱咁样，真系瞓觉。我觉得嗯，咁样好似同有少少我啱做完嘅嘢背道而驰咯。咁我就真系饮少水咯，之后瞓觉。 以前我得 嘅， 但系而家咧，如果临瞓咧食好多嘢咧，或者食嘢咧，我有罪恶感嘅，你有冇噶？即系临瞓， 我 真系临瞓。 我又唔系罪恶感，我只系瞓唔到啫，因为你会顶住。 饿到手震噶，你试过未啊？ 你瞓觉，瞓觉都手震。 饿到手震， 你 一路瞓一路手震， 你 会唔会想？ 你嗰种震应该。 我冇喺架车度， 我就逃离唔到。 你真系 暂停， 讲啦，唔明啊，我唔知道你讲乜，系唔播啦，听新闻。我到深圳，一上床就震震震， 激鬼 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征费出年四月一号起实施。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有私人屋苑计划到时向住户免费派发指定胶袋，但有意见认为做法不符合污者自负原则。谢展环认为，实施征费初期可以用宽松方法鼓励减费，建议物管公司每个月不要派足30个胶袋，如果住户有需要可自行购买，让住户养成减费的习惯。谢展环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的时候说，若果接获投诉有个别屋苑经常有人不用指定胶袋，当局会加强巡查。谢展环又提到，本港环境密集，不适合设立大型厨余回收桶，但是政府会推动在私人屋苑设立智慧厨余收集机，以及在大型商场和食肆放置厨余回收盒。 他指出，当局在大约100栋公屋摆放智能厨余回收桶，成效不错，计划扩展至全港大约1500栋公屋，亦都鼓励私人屋苑申请政府基金添置相关设施。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宣布，考虑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决定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玻利维亚副外长马马尼说，将会通过外交渠道向以色列正式传达这个决定。他指责以色列对加沙发动侵略性和不相称的军事进攻、封锁和袭击行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总统府部长普拉达要求以色列结束对加沙的攻击，又说玻利维亚正在向加沙运送人道援助。另外，哥伦比亚和智利分别宣布召回驻以色列大使。智利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令人无法接受、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哥伦比亚敦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杀。北韓常駐聯合國代表金星譴責美國傳媒散布毫無根據的虛假報導，聲稱哈馬斯使用北韓製造的武器。金星在聯合國大會有關以巴的會議譴責美國通過毫無根據的假消息，營造北韓會趁著中東和烏克蘭局勢將地區危機推向高峰，以此開展脅迫外交的輿論。他仲表明，平壤將會毫不動搖地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場。美國之音早前公開以色列駐韓大使托爾的採訪，托爾表示，哈馬斯突襲以色列時可能使用了北韓製造的武器。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日夜温差較大。依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7054点，跌57点，总成交金额27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18点，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8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6.2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59.14跌2.6，盈富基金17.14跌8仙。比亚迪股份234.2跌3.2，美团108.6跌2蚊，小米集团13.96跌6仙，阿里巴巴79.45跌6毫，友邦保险67.25跌6毫，中芯国际23.9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51.25，瑞士法郎0.91，加元1.388，人民币7.319，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报31475点，升616点。港金报1848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89美元，卖出1979.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有中坏车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啦，平石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噶。咁但系头先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对出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仍然影响到伟业街啦。去翻观塘道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祥道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平石村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啦。而家观塘道啦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龙尾排翻去启祥道。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上乡道。补充翻较早前七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月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都是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月上乡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月平石村一段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而家龙尾排返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沙头角公路曼屋边来回和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队五个女仔都咁有朝气，青春无敌啊！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 Six 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港台电视一连三日为你直播本地顶级篮球赛事，带嚟篮球夜缤纷。 2023年香港男子甲一组篮球联赛， 11月31日星期二晚上6点55分，南青对满贯； 11月1日星期三晚上6点55分，汉人福建对骏鱼； 11月2日星期四晚上6点55分，满贯对建龙飞马。 香港男子甲一组篮球联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我哋喺日常生活制造咗几多垃圾同不必要嘅浪费？政府计划在明年4月1日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俾钱噶啦。其实从源头减费，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分类回收，赚绿绿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一齐扭转习惯，做到零废减碳。记住，明年4月1日开始垃圾收费。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吓，星期三咁啊，今日咧喺网上睇到有一个韩国网友佢嘅分享咧，唔知道大家对于自我催眠呢一样嘢咧有啲咩嘅经验啊感觉咧？佢点样自我催眠咧？嚟，好多人咧就会觉得星期一咧系对于打工仔嚟讲一个咧可能带住少少 Monday Blue 系啦 ，Monday Blue 啊，忧郁啊，或者系啊懒洋洋啊等等等等啦。咁佢以前都系嘅，咁于是佢谂咗个办法就系同自己讲，我好中。星期一，我好中意星期一，快啲星期一就好啦，咁样不停做，不停做呢个思想嘅调教啦。咁第一，第二咧，一到星期一咧，佢就好开心，即系佢令自己好开心。买啲自己中意饮嘅嘢啊，跟住咧 send 好多 message 俾朋友话，喂，我今日好开心啊，星期一啊，咁样。佢做咗2年。佢覺得咧好有效， 結果 係有用噶。 佢覺得好有 效， 係啊，有用。即係你有啲嘢你係唔中意嘅，佢就不停同自己講：好中意星期一，我好中意星期一，一到星期一都話：哇，好開心、啊！ 自我催眠啊嘛 ，OK 噶，運動員都咁做噶， 係嘛？ 係啊， 你覺得有冇用咧？即係 有。 我都成日自我催眠㗎，係、我好靚，我好靚，我好靚咁樣咯。有 呢個真嘅傻豬， 傻啦，梗唔係啦， 真 唔係呢個咪同你大家講過啦。你朝頭早你起身嘅時候嘅話咧，你出門口之前嘅你對住塊鏡話俾自己聽：我好靚。 我今日有運行，今日好開心，一定係一個好愉快嘅一日嘅。你真係會全日都好順利嘅， 絕對同意。 都係啊，真係要㗎。 話俾你聽，今日掂啊，有運行啊，傾到啲 開心， 冇錯啦， 真係得嘅。 係啊，有用㗎，呢個係自我催眠嚟㗎。 冇錯。 但係你講下講下嘅話，你就會信㗎啦。你信嘅一件事就會成真㗎啦，真事。 同意，絕對同意。 咁啊，做咗兩年啦，咁啊喺網上分享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咧就唔係好認同，覺得 唔係好 buy 係咪？ 係啊。 咁我哋應該行緊衰運㗎啦。 唔係你當然你都要你 你自己做。 冇错，你要做噶，你吹完棉之后继续瞓到佢十二点啊，死得啦！ 咁有啲人就话咁，你吹完星期一啦，咁星期二点啊，会唔会去到星期二冧啊？咁样咁即系唔同意见，唔同意见嘅人总会有唔同嘅睇法嘅。 唔系，因为呢样嘢系一定得嘅，其实系你嘅意志嚟嘅，你嘅意志有志者就真系事竟成嘅。我都记得啊，嗰阵时我有睇过有一个有关于 Coco 李玟，虽然佢离开咗我哋啦，佢都话其实有时你谂下佢咁靓又唱歌咁好听，佢都会有自己觉得。会是脆弱和没信心的。他说他上去唱歌在奥斯卡的舞台的时候的话，他跟自己说我一定是表现得最好的，我是全个台最好的，我唱歌是最好听，他要这样催眠自己，他自己都脚软的，他代表是第一个华人能够上到去一个奥斯卡的舞台唱这首歌最顶尖的，他自己都会怯的，他就说他就是自我催眠了，你告诉自己我是最好的，我是唱得最好的，我是全全个舞台大家都是望住我的，我一定得的，就唱得最好。是啊， 同埋你 谂 下，系啊，我同意啊，上到去你信心满满的时候，一定做得好噶啦。 系啊，我哋自己都是做台前幕后的人，系嘛，你都知道的，其实是惊的，真的会脚软的，你去啲咁样嘅大场面，呢个咪自我催眠咯。 五日你哋有冇边日特别惊嘅？ 冇， 即系如果翻嚟， 没有， 我惊嘅， 我冇，你只可以话边一日会比较轻剧，即系礼拜四， 系，即系准备功夫啫。纯粹因为要做啲咩？ 系啦，冇错。 星期三一点之后咧，我就好开心。 我都系咁话，星期三系一个分水岭嚟。 系啊，绝对系啊。 因为星期一 压力 好多嘢要准备，好多嘢要搞。 就间唔中啊，马老师啲剧本如果嗰日好复杂嘅，就有啲啲压力啦。 诶，我睇得出噶， 系一啲。 佢有时咧，即系。 你又系 我啲声气都好差， 系啊，冇错冇错，你又系嘅，摆到成碟都系 CD 嘅时候，我同你讲嘅啫，喂，有啲你真系可以唔用嘅， 系啊，嗰又四五， 但系，于是咧，我提出解决方法啦，我话不如 Michael， 不如唔好咁啦， 但系佢又唔肯啦，系啊，冇错， 你唔好理我，我自己搞掂， 我明你嘅， 我唔愿意吸入埋，我唔愿意妥协，即系我唔可以话我唔得，所以要减效果，我唔中意， 唔系你个心理咧，其实好容易捉嘅啫，你话唔使咧。佢就會做俾你噶啦，但係如果你一嚟嘅時候，佢就已經同佢講嘅話咧，咁佢係唔會嘅，係啦。但係點樣都好嘅話，佢都要嫌棄一下嘅，你明唔明？ 梗係啦， 佢一定要 啲聲 嘅 你聽下， 佢又俾啲聲嘅你聽下，跟住同佢講嘅算啦算啦算啦，咁佢就唔得，我就要做俾你睇。 係啦， 佢係咁嘅。 咁我亦都係咁樣嘅。 我知道你係 仲未有，仲未有聲氣俾我聽。 我就翹埋雙手， 睇下你點， 睇下你點 啫。啊，好玩啊，好玩啊！ 今日天怨人家更加好玩啊！有我哋嘅英俊新晋嘅小生啊 ，Orton 啊， 佢唔系新晋噶啦，佢旧人嚟噶啦，新晋嘅小生今日冇饭。 不过我都几对阿天恩有信心， 佢 好有 玩人 嘅， 正经又得， 佢唔同嘅，佢唔同嘅， 佢几特别，唔错唔错。 但系我就觉得今日个 casting 得意咗啲咯。 点解啊？ 我觉得你系想撮合佢哋两个做荧幕情侣嘅话，我系非常赞同嘅。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话，即系我唔知啊，我谂住应该就唔会咁重氣咯，你明唔明啊？係啊，但係其實根本今日嗰個，大家聽就知啦， 聽就知啦， 得 冇講咁多，冇講咁多啦， 留意。 好，同埋 AI BB 班，今日十一點後，哇，今日咧講好多嘢，要再問阿書，我冇讀書啊， 我有啊， 阿西路長，你舉手答， 梗係有啦。 Sugar, oh, honey, honey. your window. You know, if you break my heart, I'll go, but I'll be back again. 'Cause I told you once before goodbye, but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张惠妹，张惠妹来自台湾地区女歌手、音乐制作人，1996年以第一张专辑《姊妹》正式出道。在华语流行乐坛享有极崇高的影响力，被视为华语流行乐坛天后之一。有些澎湃的海浪声打出这首张惠妹的《停海》。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 张惠妹、阿妹声线独特，音域宽广，演唱技巧非常丰富，拥有独特的舞台魅力，由丰富的演唱经验和舞台剧专业课程的训练，歌唱的技巧日益精湛。她承继了1980年代苏芮的演唱风格，拥有独特的舞台魅力。除了这首歌曲《听海》之外，这首歌曲同样是她其中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情歌。1997年6月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Bad Boy》里面有这首《哭不出来》。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伤害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 出来，张惠妹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其实有几首张惠妹的好歌都是由迪克牛仔重新翻唱的，除了哭不出来，这一首都是其中之一的。资深音乐人郭子在一本书里面曾经提过这一首歌，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本来写给潘如云，代名叫做谁辜负谁，点知后来就成为阿妹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经典歌曲 经典歌手尽在经典重温。今日我哋有张惠妹阿妹。 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佢一陣間成堂都唔會出聲嘅，所以佢而家嗌咗先， 係 啊 係 啊係， 跟住佢就瞓覺啦。 係啊，佢打完招呼佢就當做咗嘢， 真係真係好似啲逃學。 我 簽咗名到咗就拜拜。 我就係想講咧，我最近呢兩日咧，哇，見到好多小朋友咧喺巴士啊、小巴咧都拎啲習作出嚟温書， 係啊， 超考試， 超勤力， 好勤力啊！ 不過我想借呢個機會都講下，都要小心下眼睛啦，同埋有時都要休息下嘅，玩下遊戲。咁樣放鬆下。 聽我哋節目啊嘛。 其實咧喺車上面都唔算咩，行緊路真係唔好， 真係唔好。 過緊馬路都有人喺度睇緊手機，唔單止小朋友，大人好多時都係咁。 係啊，嗰個係你咯。 砰嘅聲啊嘛！ 俾個機會你，俾個機會你講啊！ 你講過好多次， 你唔使俾機會，我哋自己揾。 係啊，你嫁咗佢啦你。 咁啊，所以都見大家 老師啊，佢欺凌我啊，老師。 搞錯啊 ！AI 欺凌 呢啲唔算欺凌，唔算。 英明英明。 同學光榮， 大家傾下偈啫，點算欺凌？咁我都見大家都好勤力啊，廿幾堂，我哋都咁勤力讀書，係啊，廿幾堂噶啦，咁所以今日特別啲，我哋專登帶一個遊戲嚟俾大家玩，同 AI 有關嘅遊戲咁樣。咁但係喺玩遊戲之前咧，都係做啲例牌嘢。Ivy， 我交俾你 文功課，文功課。 見到 Ivy 呢啲咁樣嘅人咧，我個心裏 鐵結拆嘢， 仲要你啲功課俾我遮住咗啊！ 我想去洗手间， 唔可以 喺度去喺度去。 好，第一题啦，点咧？我哋上堂讲嗰个 topic 系啲咩嘢？ 我知。 文字生成音乐 系啦。咁音乐文字生成方面，我哋可以输入啲咩去生成一啲唔同嘅音乐？ 我知，例如曲风啦，你嗰啲咩节奏啦，又或者就系你希望嘅嗰首音乐系啲咩嘢？总之你有啲乜嘢你就输入去啦。 仲有歌 词， 歌 词啊嘛， 系啊系啊， 歌词歌词 啦系啦。 咁样咯，系就系 咁咧。我哋系有两种方式去生成音乐。 我知， 小强答。 交俾佢，唔可以。我知。 嗱，举咗手唔得，老师， 我扣分啊。 好，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数据分析， 唔可以出猫噶喎，你哋 摆依叫摆到明出猫，摆到明出猫。 我哋帮助同学，成就同学。咁励志啊， 真系俾你激死嘅。咁咧，记唔记得咧上次？我哋咧咪变咗一个， 真系好可爱，真系又俾人见到。 我哋咧咪用，好啦，听我讲嘢啊。 系啊，老师讲四次都讲唔到。 继续。 我哋咧上次咪整咗首 AI rap 嘅， 系啊， 记唔记得个流程系啲咩啊？ 记得 个流程咪就系你要话俾佢听你有一个 rap 咯，跟住你有歌词啦， 要 拣 一 个 速 rap 嘅版本。 系啦，第一个要拣咗个 beat 底先， 冇错。 跟住咧。 跟住嘅就係要歌詞， 嗯哼， 啊哈，同埋嘅就係 揀聲音，揀聲音， 係啦 ，language 好長，有冇啊？有 language 冇？唔使 要揀唱嗰個人嘅 把聲， 譬如係英國口音啊、美國口音等等啦 ，accent 口音。 好啦，最難啦呢條， 係 上次講咗一個叫做生成對抗網路， 嗯。 里面有两个角色嘅， 系 咩嘢？ 我知，生成器同埋辨别器 有咩分别啊？ 有，因为有一个咧就好似个游戏里面喺度对抗咁样嘅，有一个咧就系学习嘅咧负责，另外一个咧就去 测试 佢，测试佢究竟咧就系越系觉得佢系啦咁样咯，就系知道佢 真嘅。咁如果有咗呢 两个 之后，嗰个音乐作品会点样？ 我知，就我哋唔使再去测试佢啦，佢自己会对垒，跟住最后一首歌咧系最似逼真咧，就佢分唔出咧，佢已经赢啦。 系啦， 好似捉棋咁。 小强同学啊， 你答咗啲咩啊？ 系咯， 你猜。 头先我都话咗佢嘅，完到就唔出声啊。 系咪一百分啊？ 系啊，大家都一百分啊。 咁啊，都头先讲得好好喎，头先讲到最后咧就有捉棋呢个概念，我又想借住呢样嘢咧又继续讲落去，咁啊考下大家啦。嗱，如果 老师啊，佢唔翻嚟啊， 一陣間出去飲維他， 點解唔見咗個人嘅？ 佢揸揸低你走出去， 真係去咗廁所。咁啊，想考下大家，即係如果喺冇 AI 世界啦，即係未有头先讲嗰啲對抗網絡咁樣啦，你覺得啊，我哋都應該，你哋有冇試過玩嗰啲捉棋？嗰啲遊戲啊，同電腦捉棋啊， 我冇試過，我都唔識捉棋。飛人棋有嘅，但唔係同電腦玩，唔係同電腦 玩。其他遊戲係同電腦對弈嘅遊戲， 打牌， 係啊，打牌都係啊，嗱，打牌都有。 成語遊戲算唔算啊？ 成語遊戲係點樣玩㗎？ 哦，好正㗎！ 古猿， 佢出幾個圖俾你，跟住你又估生生不息咁樣啦，跟住佢咚咁就俾分你啊！ 我想近啲係麻雀嗰个打牌嗰个 打牌 啊，其实嗰个我相信咧就喺冇 AI 嘅年代咧，都有呢啲咁嘅电脑可以同你对应， 最传统嗰啲电脑有。 系啦，我就想借呢样嘢去讲下，你估下喺未有 AI 嘅时候，你当十年廿年前啦，即系未有成熟嘅时候，都唔系好耐。 我想问接龙算唔算啊？ 接龙系你自己玩嘅， 系啊，我都有玩。 系啊，接龙系你自己玩嘅，应该唔系有个电脑同你对弈咁样嘅。我想有一啲对弈嗰啲。啊，你觉得嗰个电脑其实系点样可以令到，即系我哋要点样做先可以？ 佢有偷听答案 咧。令到个电脑同你对弈咧， 冇嘢先可以 学习咯。 系啦， 系啊， 需要啲咩先可以 学习？ 点 样打麻雀啊？ 系啊， 首先。系咪？ 冇唔用机器学习， 唔用机器学习，我冇 AI 啊，即系嗰时最传统嘅时候。 得唔得先？你觉得得唔得先？冇用 AI， 即 系机 器点可以同我哋 打？ 系啦，冇错啦。 劲鬼打。 系啦，咁系用咗啲咩令到你可以？点解会可以 学习咯？我觉得一定系 佢话冇机器学习 啊， 冇机器学习 啊。 佢系咪里边已经系 input 咗好多不同嘅打牌嘅方法，或者系啲？因为我唔识打牌，又唔知乜形容啦。 棋盘咁 样，佢入咗好多好多好多咁样。 点样为之赢啦？点样为之输？ 其实唔系啦。咁啊，我照讲俾你听啦，唔系不是定系嗱，其实系点咧？ 是就是用啲程式嘅方法、 哦， 其實寫咗個程式嘅，咁啊嗰個程式當然就唔係咁簡單啦。我都想大家學多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電腦嘅世界有樣嘢叫算法，叫 algorithm。系啦，即系咩意思咧？ 计算个算， 计算嚟嘅吓，你当好似数学咁就得噶啦，写程式就好似数。 呢样我冇乜兴趣喎。 呢样冇乜兴趣。 唔系啊，真系其实电脑好早之前嘅话，其实系讲计算机嚟嘅， 系啊，冇错啊，你就要用一啲演算法，系啦，冇错啦，用一啲算法，就可能会用一啲计分嘅方式啦。啊，计到我出呢只牌咧就会高分啲啊，计到出嗰只牌就会低分啲。咁、啊、嗰个电脑咧就。即係你同佢對弈噶嘛，佢、uh-huh. 就會用一啲咁樣嘅唔同嘅算法啦。當然唔同嘅遊戲啊，就會有唔同嘅算法啦。咁、uh-huh. 就可以做到好似模擬有個人咁樣同你去做個對弈。 你計緊啲分數係咪？即係咁樣出就會高分啲嗰啲。 係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算法啦。當然亦都有好多唔同算法。咁、uh-huh. 所以用一啲 programming 啦，即係我叫程式啦， uh-huh. 用一啲算法嘅方法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當然啦。個局限性係好大嘅，就好似頭先你哋咁講啦，啊，你哋一開始就學咗 AI 先啦，就可能唔係好知道有呢樣嘢存在。 係啊，一嚟就計量子咧， 係啊，一嚟 你而家翻翻轉頭， 翻轉頭好難啊嘛， 心酸喎、啊、教我哋。 不過都要知道一樣嘢，就係 AI 就衝破咗一啲難題，一啲算法啊，或者呢一啲程式咧做唔到嘅嘢，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啊，你可以簡單到入一萬種，甚至一百萬種棋盤。或者呢啲咁嘅方式，咁中间嘅过程你就唔需要仔细好了解好清楚，因为算法啊或者程式就需要嘅、嗯，你需要每个细节都要好清楚。 哇！咁写个人 而家唔使啦，全部掉晒俾佢， 系啊，全部我掉啲数据俾佢啊，咁佢行 AI 咧就可以分析到啦。咁呢样嘢最大嘅转变其实就系以前应该有听过 AlphaGo 啦， 有 啊，就是、一个 AI 做完出嚟就同一啲 围 棋嘅高手， 高手 对赢 咗啊嘛， 系啦，到最后仲赢咗添啦。咁、就系有呢、這个演变嘅过程咯，我就好想将呢件事带俾大家知道。 哦， 咁我喺准备呢一个课程嘅时候咧， 点解之后啊？对唔住啊，老师，我想问嘅就系话，其实点解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唔会再嚟多一次嘅？系咪因为嗰次一赢咗之后嘅话，已经知道嘅就系人系冇得再捉噶啦？ 其实咁样嘅，我听嗰篇报道咧，佢哋其实唔谂住唔系净系做围棋啦，佢、希望。可以繼續繼續延伸落去、去玩一啲更複雜嘅一啲棋啊、或者一啲遊戲啊。當時我記得佢有講一啲遊戲，可能而家有啲聽眾都有玩緊嘅，就係、是、我哋一啲叫比賽對弈嘅遊戲，可能五打五啊嗰啲遊戲啊咁樣。而家啲小朋友通常會玩嘅一啲中學啊或者小學生會玩嘅一啲遊戲。 五打五 點樣玩㗎？ 亞運會啊咁樣講，亞運會都有嘅一啲比賽項目。 系 嗰啲電競 嘅， 系啦、 其實佢哋已經想向呢個方向去做嘅嚇。咁、當然我暫時就未見到有嗰個 AI 出現啦、我估佢哋係向緊呢個方向去做的。 知道，又學多一樣嘅， 係、啦。 好， 咁之後我一度去準備呢個課程嘅時候咧，我揾到一個幾有趣嘅報導，我都覺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但通常我哋做呢啲 AI 訓練咧，就會去諗啊，點樣做個勁嘅 AI 出嚟，贏到你。就為目標啦， 好易啫，贏到 係啊，唔係贏到唔同嘅人， 傻豬嚟， 贏到啲高手就更好啦。我竟然揾到篇報道好得意喎，佢話訓練一個 AI 嘅模型係會淨係想輸嘅啫。 哦，即係佢無論點都要輸俾人嘅。 係啦，佢會盡佢最大嘅能力去輸。咁呢間公司去做完呢個 AI 咧，佢就話咯，其實佢只係喺最強嗰個 AI 裏面咧。改咗一兩行程式嘅啫，頭先我哋講 program 啊，程式，佢改咗一兩行嘅啫，咁已經可以做到呢個最弱嘅 AI 出嚟啦，係啦，咁呢個最弱嘅 AI 咧，仲已經玩咗100,000 鋪呢啲咁樣嘅黑白棋，係啦，當中贏咧得3,000鋪啫，166鋪係打和，其餘佢都成功輸咗。 但佢都有贏，都有贏， 佢都有贏，係啦，冇錯啦。 咁即係贏輸俾佢嗰咪好差咯，係咪先？ 對唔住啊，呢個博士個意義係何在啊？ 冇錯啦，佢就話啦，咁點解要開發呢一個目標咧？嗱，佢有講嘅，佢話第一，佢咧其實想收集多啲數據。 哦，反而要收啊，咁先完整到佢成個 program， 因為你唔係淨係贏嘅話，就淨係得贏嗰邊嘅數據。 係， 但係我點樣會輸嘅話咧？ 佢都會訓練 學習。 呢、個就係高手，咁先至係高手。 收集 loser 嘅數據。 我都覺得幾特別， 係 啦，即係嗰個制定個策略咧，其實係唔同嘅。佢而家佢話呢個 AI 咧，仲要引導埋對方 落棋咧，係令到佢會輸嘅。 哇！佢犀利， 唔同嘅地方， 即係要嗰個 係啦，好癲啊！ 引導埋對家贏佢， 係啊，引導 埋對 家 贏 佢， 令到佢係啊， 咁啊，哇！我聽完就覺得，好神奇喎！呢樣嘢都幾有趣喎！究竟之後個發展會係點樣咧？就暫時而家去到呢一度啫，我都未知。 同埋咧，同佢捉嗰個人一定會開心喎！即係如果有第時佢係一個賣出街嘅棋盤，我一定買呢個，係咪啊？贏緊 永遠都贏，都贏 啊嘛！ 兩位。明唔明白我点解咩题目都唔识答你哋？ 你讲， 因为 你就系 两个咧，可以再谂，即系花啲心思。 即 系你就 系最废 AI， 咁你嘅名叫咩？ 最 废 AI， 最废 AI。 我中意呢个名，最废 AI， 好正啊！ 最废 AI 强。 情人留体验，挑选了我，错过你，结局较肤浅，更浅。Yeah， 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到了无人都听说你与谁人好，与我无关。怎么问好？或者该庆幸我不必多放倒，这才幸福高。知不知过去十个月里，你发布你乐趣，我也有我陶醉。某个旧鸟居，曾经风光地被嘉许。先入另一区，而其实我们并未特别，谁不安心的爱过谁特别，就在异想天开的话直到永远，再证明这永远很短，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谁人好最美，留低很多问候，或者天注定了这么比较好。No no no， 得到过那用为面，死心不息，春风得意也飞好，汉子仍然继续让这份。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垃圾徵費出年四月一號起實施。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有私人屋苑計劃到時向住户免費派發指定膠袋，但有意見認為做法不符合污者自負原則。謝展環認為，實施徵費初期可以用寬鬆方法鼓勵減費，建議物管公司每個月不要派足30個膠袋，如果住户有需要可自行購買，讓住户養成減費的習慣。謝展環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的時候說，若果接獲投訴有個別屋苑經常有人不用指定膠袋，當局會加強巡查。謝展環又提到，本港環境密集，不適合設立大型廚餘回收桶，但是政府會推動在私人屋苑設立智慧廚餘收集機，以及在大型商場和食肆放置廚餘回收盒。有報道指，九巴日前以比亚迪電動雙層巴士行駛尖沙咀至荃灣的路線接載乘客，但是有關電動巴士未獲批准行駛。九巴發言人回覆查詢的時候說，事件是由內部溝通問題引致，已經即時嚴肅調查和跟進，作出修正，對乘客的服務和安全沒有造成影響。發言人又強調，一直致力推動減碳和零排放，盡量調配環保車隊服務市民。九巴從內地電動車企業比亞迪引入電動雙層巴士，今年七月第一架電動雙層巴士投入服務，行走 213M 路線，往來安泰和藍田站。九巴期望2027年會有超過500架電動巴士服務市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訪問菲律賓，據報日本將會首次基於4月成立的友軍支援框架，向菲律賓軍方提供海岸監視雷達。共同社報道，岸田文雄訪菲期間將會同總統小馬可斯會談，並且就此達成共識。報道說，中國加強東海和南海軍事活動，日本希望提升菲律賓軍事能力，改善日本的安保環境。消息透露，日菲領袖會談還會商討提供有助提高海域態勢感知能力的器材，預計兩人還將會同意啟動方便自衛隊與菲律賓軍隊來往的互惠准入協定談判。岸田之後將會訪問馬來西亞，與總理安華會談，加強安保合作，包括提供監視與收集情報的器材等。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日夜溫差較大。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37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36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9点，系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23是升一仙，腾讯控股288.2跌一蚊，恒生中国企业59.44升四仙，比亚迪股份233.4跌四蚊，美团109.5跌1.1，小米集团14.2升1.8，阿里巴巴79.6跌4.5，中芯国际23.95升6.5，友邦保险67.6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4，日元151.2，瑞士法郎0.91，加元1.388，人民幣7.319，英磅對美元1.215，歐元對美元1.057，澳元對美元0.63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日經平均指數報31,510点，升651点。港金報18,460蚊，係跌17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应该是一样先的，我哋逐样逐 样数字 啦。我数三二一，你哋一起揿个开始就啦。预备，三二一，开始。 好。 第一次見到佢咁認真嘅樣， 點畫？ 好努力，好努力畫。 跟住要 cut 圖啊！ 得 出咗二，出咗未啊？ 哎，佢仲有第二个喎，佢仲有第二个喎， 逐个 cap 啦，逐个 cap。 我冇 cap 图啊，头先。 冇啊冇啊 ，cap 图 cap 图好紧要，比赛嚟噶呢个。 系啊， 唔得啊！ 大家可能唔知佢哋做咩，佢哋而家就系比赛紧画画啦。 你要 cap 到 AI 认到你画嗰样嘢系咩啊？ 我第一个得，第二个唔得，佢而家冇啦，唔再行啦，即系唔停啦，停咗啦。 会继续画， 系啊，会继续噶。你可以清除再画咗次嘅， 系啊， 哦， 系啦，总共有六题嘅。你做咩抽到啲咩？笑到咁开心？ 我而家睇，你要画个地球，画呢个披萨。 系啦，你同埋咧，你可以留意一下咧。唔紧要，唔紧要，你可以留意一下咧，佢画。完之後咧，佢一路都會估緊，你每畫一筆，佢都會估緊你畫緊啲咩 嘅。 係啊，你可以清除曬佢嘅。 佢估唔到小強嘅化身係咩？ 都可以補充多少少啦。呢個遊戲好受歡迎，係因為佢個互動性同埋佢係可以學習嘅。咁咧，你哋三個就玩緊啦。咁其實咧，你哋都係挑戰緊自己嘅繪畫速度同埋準確性。你玩完啦。 系，我哋一路画紧，但系佢就系咯。 嗱，我要画嘅就有独木舟啦、电子计算机啦、地球啦，同埋绷带、香蕉同埋 donut 嘅。你睇下系咪好好啊？ 呢度佢又帮我 cap 图啊！ 佢系最后尾咯，最后尾完成嘅时候， 系佢又帮我 cap 图。 冇错， 佢话我画得很好啊！佢猜中咗四样嘢，即系六样嘢，猜中咗四样。 我嘅神经佢话五幅嘅图画当中，我其余有一幅咧见到其他嘢嘅。 即系你估中咗五 系啦，五幅， 我四幅，我四幅。 系啊， 马斯人几幅啊？ 我咧系四幅， 四幅。系绷带真系好难画，我唔知点画绷带。 我都系绷带，佢估唔到啦。 系 啊，我画咗只 随机抽啲 喂，你几靓喎你？ 但系小提琴衰咗。 是因为你不懂玩嘛，唔紧要啦。呢个是古琴，好嘢。 不过但系其实都几紧张喎， 好紧张噶， 因为限时咧就好紧张啊。 系啦，每幅图应该大概得20秒嘅时 间。系啊，冇错冇错。 系啦，同埋咧会见到你画紧图嘅时候，下面系一直喺度估紧你画啲咩，系你每画一笔佢就有估紧你画啲咩。 我无下， 你可以再，你一阵可以再试多次。 系， 原来 即 系 佢实时嘅，佢实时佢你一度画咧，佢就一度估唔同嘢嘅，佢可以做到好快嘅。 哦，好好啊。咁会唔会越玩越好噶？即系我哋啊，系啦，我哋会唔会越玩越好噶？ 首先呢个用咗咩原理先？你永远都系讲嗰四个字噶啦， 神经系统啊？ 唔系， 你今日讲咗噶啦， 文字文字将文生成， 唔系 文字。 你谂下，佢本身识唔识古？识唔识呢啲图画系啲咩啊？ 佢唔识， 佢要点？ 肌肉集 系啦。 你咁样讲四个字四个字，佢反而讲唔出 來。我人间恭喜发财啦，系啊，机器学习 系啦，佢用咗机器学习啦，里面嘅图像辨识去估你画紧啲咩啦。咁其实所有 AI 模型都系噶啦，正如呢个都系啦，就系佢通过大量嘅数据去训练出嚟啦。咁当你画紧嘅时候咧，其实你嘅画作系即时去上传去佢个伺服器度。 系 咁咧 ，AI 模型咧就会收集咗啦，就去分析佢个数据库里面嘅图像同你而家个图像个相似度，从而决定俾唔俾你通关啊。 哦， 不过头先我分析紧自己咧，我就谂啊。绷带，我真系好少有机会接触绷带。我喺路里边咧，我手落唔到呢个 picture， 我就画唔到咯。所以 同埋佢得二十秒咧，你个反应系要超快咯。 系啊， 其实我觉得佢都好求其，我只系觉得佢你地球边度似地球啫。 系啦， 似 pizza。 而家就要讲点解啦。 通过啊！ 而家就要讲点解啦。首先，你觉得佢收集数据嘅方式系点样啊？ 收集好多不同嘅图画，关于譬如话老鼠就好多老鼠嘅图画。 系咪假设喺互联网上面收集是 一定系咯。 但你谂下，呢个系一个涂鸦嚟嘅，涂鸦同一啲正常相片嘅线条应该会唔一样嘅。 应该收集好多涂鸦咯。 系啦，一就同埋会收集涂鸦啦，或者系你哋玩完之后嘅资料嘅图像。 哦， 系啦，即系你成功咗，譬如你头先话，我假设你画咗 苹果、 香蕉 系得嘅，佢就会将呢个上传入佢嘅。 嘅數據庫裏面。咁假設好似你咁啦，有啲人 我哋幫佢 train 緊呢個機器啊，其實、 哦、 有啲人畫得比較簡單嘅時候咧，咁、 啊、 所以你畫得簡單都會相對你都估到。 唔係喎，我想問下有冇上訴嘅機制？ 有啊，點解啊？ 喂，譬如 話你個最廢 AI 你行開啦。 不如話我覺得我畫得叻喎，咁佢認唔到關我咩事啫？ 佢咧其實係根據我完全唔理你添啦 ，sorry。 又唔需要做 AI 有得佢。 佢咧其實咧就係根據訓練數據中去統計，即係其實好似你計數咁啦，去估相似度嘅，或者係你嘅唔一定係你個細節嘅，因為呢個圖畫嚟噶嘛，你個形狀相似啦，好似你話個 pizza 咁啦。 係啊，之前噶啦，地球話個 pizza 佢話 OK。 系、哦、啦，因为个形状对佢嚟讲系相似啊嘛， 系、哦、啦，即系总之圆形可能佢都 OK 啦。 但 系嗰啲 都唔系圆，成个薯仔咁样。 系啦，所以其实呢个 AI 都会受到限制 咯。上诉咯， 冇得上诉啊，唔好意思。 你玩啫嘛，你认真啊，认真嘅时候你又玩，继续。 咁所以最劲嘅就系黎睿同学啦，今日。 哒哒哒，你开心 啊？我好开心啊！ 咁啊，繼續講落去啦。其實頭先咧喺大家嘅對答裏面咧，都留意到一樣嘢喎，講得好好啊。佢一度令你玩緊遊戲嘅時候，其實一度收集緊你嘅數據。嗯，佢就當然會攞啲數據去繼續做研究啦，做分析啦。咁佢呢一個我覺得稱讚嘅地方咧，就係佢其實係開放咗呢啲數據。開放曬啲模型俾唔同嘅研究人員同埋開發者去用，咁點解要咁樣做呢？因為其中一個解決緊嘅問題就係、是、你哋其實畫緊嗰啲嘢咧，就係、是。塗鴉嚟嘅，即係人畫嘅一啲嘢嚟噶嘛，唔係真實世界揾到嘅嘢啊嘛，佢就可以慢慢就會令到，就算日後有唔同嘅塗鴉出現咧，佢都可以分別到係啲咩物品。咁、所以佢喺一個新嘅領域度去收集緊呢啲數據。就你記唔記得好似之前我哋都有啲嘉賓啊例子，佢哋喺數據上都花咗好多心思去 山火嗰度，跟住話失蹤人口嗰啲咁喺山。 咁呢一啲咧就係喺呢一個 case 咧就係。用咁樣嘅方法去做一個收集，因為越多數據，理論上你做機器學習啊、AI 嘅訓練模型啊，其實就會越準確咯。咁、我都分享多一個技術類似嘅概念俾你大家知道啊。有一樣嘢咧就叫 capture 就係人機驗證啊，或者叫 recapture 人類識別驗證。我哋簡單啲叫佢 capture 先啦。係咩嚟嘅呢、我一 show 幅圖俾大家睇就知嘅，就係呢一啲啦。 哦、 平時咧，測 試你係咪機械人？ 你係咪機械人？ 係啦、其實佢想測試你係咪人，佢唔係測試你係機械人。唔緊要，同樣嘅概念嚟嘅，同樣嘅概念。 肯定你唔係機械人嘅意思。 肯定你唔係機械人，冇錯啦。咁我都講解一下呢啲通常喺邊度出現啦。通常你就會去用一啲網站啊，可能你買飛啊， 冇錯 啊。咁嗰啲一啲佢要確定咗你係一個人，先俾你落下一步嘅一啲驗證方法，係同一啲。安全有關嘅，咁都要俾少少背景知道啊。點解佢好似感覺上好麻煩，要你咁樣去填呢啲嘢？ 通常有幅圖，跟住咧要 take 咩單車邊幾格，係嗰啲咁樣。 係咪好唔？大家都好唔中意用呢樣嘢啊！ 我係好驚噶， 好驚 係啊，因為我驚錯啊。佢話買個機械人咁樣咧，唔俾我買。 費事佢又話我最廢機械人。 不過錯唔緊要嘅，通常佢都會俾你再答 嘅。係啊，再俾嘅。 好少話好似平時啲電話咁樣話答錯密碼就唔俾你再答。佢通常冇呢個機制嘅，佢通常會繼續俾你再嘗試。 喂，一次玩到佢，睇下佢玩咩事。 你啲最廢機械人係做埋啲咁嘅嘢㗎啦，嘥時間。 我都要俾個背景大家知道，因為喺網絡嘅世界咧，其實有四成嘅一啲叫做溝通啦數據咧。佢都唔係真實嘅人喺度用緊呢個網絡世界， 肯定啦。 係啊，有一啲嚴謹講，係啊，即係一啲平時一啲傳輸啊信息咧，有四成都係一啲我哋叫 bot 就係一啲程式、一啲機器啊咁。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有時有啲人係真係我嚟做啲犯罪嘅嘢，有時有啲人真係想寫個程式收集下資料，咁都得嘅，即係其實冇壞噶嘛，唔一定係有問題噶嘛。咁去到呢一啲比較重要嘅程式，佢係一定要肯定你係人嘅時候咧，佢就要用呢個 capture 嘅技術去做啦。咁點解我今日要提呢樣嘢咧？其實 capture 好得意嘅，佢一開始咧。由文字開始啦，由呢啲唔同嘅文字咧，佢會專登可能喺啲文字上專登做，你見到幅圖咧， 歪歪咗，係啊， 冇錯 啊，或者可能加條中間有條線，插咗啲字嘅咁樣令到，咁呢個技術咧就會令到 普通的程式呢，或者甚至有些 AI 呢，可能都很难去估计到是什么。 他们已经估不到的了，这样。 你整歪了一些字呢就唔得噶啦， 嗯， 啊，普通程式 又想話佢蠢， 係啊，扭嚟扭嚟扭去噶啦啲字， 因為人一睇就知噶啦， 冇錯啦，呢個就係佢個技術個設計啦。 哦， 人一睇你就讀得到呢啲係咩英文字，嗯，所以你識得答。但是機械人呢或者啲 bot 咧，你冇翻咁上下強大嘅一啲，例如 AI 嘅技術喺背後 support 咧，係答唔到呢一啲問題。係啦，咁啊，咁佢又會咪繼續演變喎 ？capture 呢樣嘢，雖然大家唔中意，但係佢演變到咧，例如開始有呢啲圖咁嘅出現啦。 哇，係啊， 哇， 真 係俾二十幾個架你問裏邊有幾多個交通燈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巴士啊， 係啊， 等等。嗱，咁佢喺同樣問緊你呢樣嘢嘅時候咧，就好似頭先嗰個遊戲咁，啊，我曾經去睇過一啲報道講咧，原來咧佢可以同時問你兩 part 問題，一 part 就真係驗下你係咪人，係咪一個人嚟嘅，人類嚟嘅，另一 part 咧其實佢都唔知道答案嘅喎，係你俾嘅答案就會成為咗佢訓練模型， 係咩會咁嘅咩？ 呢個就係佢設計呢一個 capture。用到嘅， 即 係 同 一 時間，其實佢係喺度進行緊兩， 進行緊 都係學緊嘢，佢都係學緊嘢。 係啊，呢個好特別嘅，我都幾中意呢個 idea， 好有創意，因為佢俾你作為一個正常嘅用途，驗證緊你係咪人之餘，佢亦都用你提供 嘅 model， 係啦，即係你同你嘅互動咧，去令到佢個 model 更 加強。咁如果佢冇答案，佢點樣覺得我啱定唔啱？ 所以佢分兩 part 嘅。左边嗰 part 就系真系验证你系咪一个人，右边嗰 part 佢先系真系我嚟训练佢自己嘅模型，唔一定成日 都 遇到 嘅。其实 可能右边嗰 part 系，佢未必会话俾你听左边系定系右边系，佢未必会话俾你听，因为佢都想确认佢。 咁如果我乱答，咪搞乱咗佢咯？ 但你都会过唔到， 咁你咪过唔到咯？ 人嗰关， 即系过唔到佢验证你系咪人类嘅嗰一 part 咯？ 系啊，呢个又系一个几聪明嘅概念。 同一时间咯， 同一时间 做两件事， 就好似头先你哋玩嗰个游戏咁样啦。你喺度 玩， 系啊，你喺度沉醉于玩紧呢个游戏嘅时候，其实就帮紧一啲研究嘅人员去收集一啲数据咁样。 系咪即系其实有时佢都会问你嘅，譬如话啊，你会唔会赞成嘅？就我哋会将你嗰啲入嗰啲嘢嘅话咧，系搵嚟帮我哋 train 啲 model。其实有时佢会问你噶嘛。系啦，佢会问你嘅， 有时佢会问， 哦， 或者佢可能有时又逼你一定要同意添嘅， 先至可以俾你下去下一格， 下一步。系啦，嗱，不过呢个技术有好有坏，都要讲下咧，就系其实大家头先都有讲噶啦，唔系个个都中意 capture 呢样嘢，因为好花时间，你又要睇，又要阻住你去应用嗰个程式。咁呢个技术继续发展落去咧，就开始有呢一啲啦。你剔一个格仔，就俾你落落去啦。点解佢会做到呢？你觉得呢？ 剔一个格， 点解你剔一个格仔？ 即系话俾你，我唔系机械人，系啦，咁 啊， 就 俾你落下一关咧，唔使填嗰啲字，又唔使拣嗰啲图。点解佢又会愿意俾你咁样做咧？呢个都系 capture 嘅技术嚟。点解咧？ 我觉得佢简化咗上边嗰啲嘅。 系啦，点解佢可以简化咧？ 麻烦。 因为佢已经用你之前嗰啲嘢 train 到佢已经可以，佢哋有某个位置你识得剔佢。 机械人识唔识答？我想问，机械人识唔识答呢个？ 都可能识嘅，见到有个窿剔落去嘅啫。点解？ 因为机械人诚实咯。 诚实。 I am 系老细啊！ 我讲答案之前，我想问下，你见过呢样嘢噶嘛？ 见过 噶嘛？ 最开心就 系 见到呢个， 呢个最快。 点解咧？呢个就系我想讲个问题啦。佢因为呢间公司啦，佢想简化嗰个程序。佢其实喺背后咧都收集咗一啲用户使用嘅数据，就例如你系咪一个正常人去用嗰个网站。个行为，佢用你一啲，例如你当 mouse click 又好，或者开网站嘅顺序等等嘅呢一啲行为，去估计你系咪一个正常嘅使用者。 哦、 如果佢觉得你系一个正常使用者咧，佢就俾你揿个掣。 其实即系佢对你已经有一定嘅信心 啦。佢就俾啲复杂啲嘅嘢。 冇错啦， 唔需噶。 哦，怪得佢成日俾啲肚饿啦。 系啊，因为你似机械人啊， 似机械人系嗱，咁又衍生另一个问题啦。即系点解我讲呢样嘢咧？就系、是、有啲人开始质疑呢样嘢咧。究竟你去收集咁多用户嘅数据，呢、這个行为啱唔啱咧？或者我哋系咪真系应该接受俾佢去咁样用咧？嗱，呢个又系好多嘅 question mark， 大家可以值得讨论嘅地方啦。 嗯， 系啦， 好有深度啊！ 好好啊，唔係永遠其實都係會講嘅，就係應用嘅時候一啲嘅道德嘅標準啊， 我都希望每一堂大家有啲嘢可以發。 好嘢，今日有冇總結啊？多多呢？ 係啊，今日嘅總結不如我考下你哋啦。 好， 玩咗 Quick Draw。玩咗 Capture， 你哋覺得佢相同嘅地方係啲咩，同埋唔相同係啲嘅地方 係 啲咩？ 相同就係佢都係收集緊我哋使用者嘅一啲數據。 嗯。 啱唔啱啊？ 冇错 啦。唔同嘅就系佢系玩，一个系玩嘅， 另 一个 系验 证，系啦，系验证你系第一个 game 嘅。 系啦，冇错啦，大家收到晒啦。 好，多谢晒，下一堂见， 拜拜。 可笑间，就安心不动讲，太要求结声。你便来陪我闯风波内，游行你仍然在我旁，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连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重重观穹苍，早炸醒，仍会天色清朗。天亮了，又在乘风破浪找希望，湿透身，彼此体温烘干。晚上越怕黑，我便来陪你。着寒月里仍然未算寒，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仍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重重观穹苍，清早炸醒。又似初生癫狂，仍是你在我的臂弯安躺，床边不管是几多风浪，早已云茫，冲浪拍可暂时登岸。 你睇下个去水位啊，全部都系头发啊！ 咁小气噶，帮我清下都唔得咩？ 咁倾好咗手尾啊，系要自己处理噶嘛？ 你够食嘢食到周地都系啦，我唔会再帮你执噶。 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可能呢个唔系个别事件嚟噶。 好啦，喺屋企里面有好多大小事情发生吓，咁大家可以咧听完之后咧谂下，我屋企可以点样可以改善下个气氛呢，咁样29度气温，相对湿度56%嘅，星期三中午12点噶啦，天晴干燥，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都系大致天晴嘅。先听12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哈哈哈哈哈！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加加无量。 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来了，哎呀！系啊，老师，老师，系啊，同学你好， 大家好啦。上个礼拜嗰一役真系惨痛，不过 你净系上个礼拜啊， 我净系啊， 喺 我 嚟讲， 喺我嚟讲，我哋呢啲每一次新嘅星期都有新嘅版。 听讲你有新命名， 我最废机械人， 点讲啊？客家话 最废， 最废机械机械人。 废物，废物就是废物啦， 废柴咧， 系啦， 系啊， 我哋唔咁样闹人嘅，我哋客家人好有礼貌嘅， 好，我今日叫废物，废物， 你就系废物啦，好啦，咁其实我哋今日咧，哇，我觉得好开心啊， 好开心， 因为咧就系有时咧，如果你屋企自己会做一啲 DIY， 即系譬如可能系油下油啊，或者系整少少嗰啲即系家私仔啊，搭张凳仔啊， 插梳我最叻， 换插梳啊，或者你可以扭啲螺丝啊，或者整。个书架咁样嘅话，我哋会去边度买呢啲嘢啊？ 五金铺 好叻。 老师，我想讲咧，我人生最成功事，我唔系好叻呢啲啦。 嗯， 咁咧嗰时因为咧嗰啲叫做水个水龙头啊，即系淋花洒落嚟扭扭嗰两个嘢咧。 系啦， 点解成日都咁 手咁样？ 唔系佢系一齐扭，唔知点解我就俗。 你 唔系 冷水同热水一齐？ 冷水热水嘛， 你唔系咁嘅，你点扭？你点扭？ 我嗰啲系拨 哦， 提起嗰个嘢 左右嘅系啦， 提起。 明白， 一系左一系右， 提起 系啦， 因为有啲系圆形嘅， 咁因为嗰个水咧就成日都好慢啊，于是有一次我就滴起心肝啦，我问咗人话，可能因为里边有啲阻塞啊， 系啦， 我就成个拆晒佢， 系啊， 换咗个新嘅就搞掂， 好易噶咋，如果 有 嘢， 不过你有啲小小秘诀，例如嗰块黑色嘅胶啦，你要摆翻有， 系啊，我知啊，系啊， 佢会漏嘴噶，佢就系一块胶咋， 冇错， 就 好紧要 噶啦， 系啊，系啊， 好聪明啊吓，好啦，想问下两位咧，中唔中意行五金铺噶？ 都 OK 嘅，系 啦，有需要去行。 其实我觉得真系好犀利。 系啊，如果有啲国内咧有啲大型嗰啲超级市场咧，专系卖啲即系整家具嗰啲咧， 系外国都有， 系啊， 好大嗰啲， 好 多 嘢， 有铲草机，有螺丝批，有螺丝， 因为 佢哋好多自己嚟噶嘛， 批都系啊。 我今日咧做呢一个嘅维基嘅时候咧，见到原来咧五金铺咧有分为好多嘢噶，佢里面。真系好多嘢卖嘅，有一种嘅就叫架生。 架 生，所谓架生嘅就系你系做装修师傅嘅，你必须要去买嘅嗰啲嘢，包括头先我哋所讲嗰啲乜嘢咧，锤仔，你可唔可以唔好玩手机？ 锤仔啊， 摆低， 钉啊， 摆低，系啦，锤仔啊，钉啊，铲啊，油锁啊，铰剪啊，士巴拿啊，螺丝批，全部都系属于架生。 哇，呢个字 系咪好犀利啊？ 系 啊，等我攞埋啲架生，我先再同你去做装修啦。 同埋嗰个箱几靓噶， 非常正， 嗰個鐵盒咧長形嗰個咧打開嚟， 仲可以 翻開嚟， 係啦，裡面仲可以擺啲比較大件啲嘅嘢嘅，仲有好多種唔同類型嘅螺絲， 冇錯， 哇！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嘅， 拉尺啊， 有冇試過我就去睇佢哋嘅所謂嘅架生？有時你攞起手，你唔知佢點用噶？ 基本上我都識用嘅， 例如咧。 唔系，因为我爸爸佢以前做啲水电嘅， 哦， 同埋佢屋企嘢咧， 五金世家嚟嘅， 佢整嘅，咁我踎喺佢隔篱咧，自然就 咁真系学到好多嘢， 系啊，睇到，所以我识换个插梳嗰啲个三条线。 我想问啊，有一个，跟住咧你就见到佢就系中间有一个位，好似螺丝咁样，唔系，跟住你要扭，跟住嗰个系咪就叫 士巴 拿？ 系啊，士巴拿。 你知唔知我初初攞佢手嘅时候，我真系拿手唔成势，我唔知搵嚟做乜。 嗰个扭咧系阔。 负责啊，扭阔扭窄，因为你要扭翻窄佢， 冇错， 适应翻钳 呢个啊嘛， 系啊 ，withdraw 得好 啊，点啊嗱？ 呢一个我初初嗰阵，我真系唔知搵嚟做乜噶， 系啊， 呢个好有用噶， 我知好有用啊， 佢有啲咧，佢 我唔知啊， 因为人手扭唔到嘅， 扭唔到啲螺丝， 有啲咧呢度系六角形， 冇错， 系啊， 系啊， 有颜色有黑色， 好好玩，好多好多色嘅，有时我见到有啲蓝色嘅或者绿色嘅都有，呢个就系士巴拿啦，嗱咁啊，架衫系 仲有一只。好劲啲嘅， 系你话你等我哋估下系乜嘢， 类似咁嘅， 呢、哦這个都系 呢个红色嘅，个啤色咗啊， 叻叻叻叻， 啊呢个正， 你玩得好红啊，画个彩嚟睇下， 诶二啦， 啊好叻， 系好快， 好叻啊， 呢个又系起钉嘅， 我唔系机械人。 唔係呢個真係起釘咁樣撬入去啦， 係咪好好玩啊？係 啊， 係啦，咁仲有啲鏟啊、油掃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叫做咧架生。咁另外仲有嘅就係膠啦。 嗯， 胶都分好多种，你有冇留意噶？ 有啊， 膠啊 玻璃胶、 万能胶、 哦、 玻璃胶，仲有嘅就系嗰啲唔知咩， 有啲好臭啊， 好多 嘅，有啲要沟埋先得嘅， 系啦， 即系呢个色加呢个色， 有啲系黐木嘅，有啲系黐铁嘅，有啲又唔知黐啲乜嘢嘅，完全唔同嘅。玻璃胶嘅咧，又要买一个玻璃嗰、那个 樽 嘅樽嘅黐落去嘅，全部都系喺五金铺度买到嘅， 好玩。 系啦，除此之外嘅话，仲有好多嗰啲好。无谓嘅嘢，例如眼罩啦、手套啦， 手套都 分工都喺嗰度买嘅， 手套分好多种 噶，系啊， 与民齐长。 最簡單勞 工 嘅 手套 啦，有啲係防電 嘅，冇錯， 係有啲係防熱嘅，即係隔熱嘅，好多種， 好多 係 燒汗或者係攞啲比較熱啲嘅嘢， 有啲 佢又要 哇，對唔住，手套咧長到你個手臂嗰度， 嗯， 即係嗰隻手套啊， 冇錯， 嗰個防咩用啊？如果要拉咁長， 我唔知啦，我真係唔知啦。 不過你如果一般家庭，你自己好少去整埋燒汗咁複雜。 你勞工手套一定係必備， 勞工手套 其實咧，我爸爸走咗啦。但我哋屋企有个柜咧，成、个都系 架 生生， 我都系，我都 系唔敢搞啲嘢，但系咧。佢 呢個報夢啊！ 唔 係 啊， 唔敢搞。 有時好得意嘅，唔係啊，有時好得意咧。佢永遠攞一個木箱咧，就攞喺手度摷摷摷摷摷啦，好得意咁點解？ 我真係好中意噶，嗬！嗰個工具箱都好有型啊，多數都重嘅。 細個嗰時咧，十俾人鬧， 點解 啊？ 佢唔俾你搞嘅， 同埋驚你受傷。 係 啊，螺絲有分好多種啦，講十字螺絲啦、一字螺絲啦、爆炸螺絲 啦。就如果你钉墙咧，有嚿 绿 色嘅胶塞入去， 先入咗去， 先入胶再塞入去， 系啦， 好 好 玩 噶。 系啊， 你头先你讲你话喺做电视台嘅时候，系咪同个导演去嗰啲五金铺啊？ 唔系，我哋喺比拼啊， 点样比拼？ 玩游戏 系啊，即系大家坐喺度冇嘢做啦。佢话佢读工业学院嘅， 哇，好叻啊！ 即系读嗰啲咩唔知咩工程，佢话即系喺度懒叻啦。佢话净系唔知螺丝有几多种， 系啊， 钳有几多种，螺丝批。咁啊喺度考，又一字螺丝批，又十字螺丝批，好多嘢，仲有他笔， 系啊系啊，冇错， 即 系 有 似个螺丝批咁样嘅，但系其实佢又要 有盏灯仔喺里， 有盏灯仔嘅，系啦， 笃入去， 笃落去嘅就睇下佢有冇电， 有冇电， 系啦，但系好似你后边个有个窿嘅，个螺丝批后边有个窿嘅，你要揾个手咁样揿住佢嘅，如果唔系，嗰会漏电嘅，咁就可以电。 就唔好立乱搞， 唔好乱嚟， 唔好乱嚟， 系啊，因为嗰只螺丝批咧个柄咧仲有块胶包住嘅， 冇错， 系咯。尖端是鐵嚟， 同埋我覺得佢哋好叻噶。你有冇試過有一次嘅就係你喺屋企度轉窿咧？你唔好立亂嚟，佢哋要揾一個嘅就係測電嘅，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個牆壁咧，我哋就以為嘅就後邊係有好多嘢噶，原來個牆壁。 如果係啲鐵咧。你轉斷你粒釘添， 一嚟啦，二嚟嘅就好可能裡面係有機會係藏有你嗰啲電線，咁所以我就見到咧，裝修師傅咧佢就要攞一嚿嘢咧，好似係測嗰啲咁嘅電嘅咁嘅嘢， 即係睇個下邊有冇啲電線， 冇錯啦，睇下裡面有冇電，有嘅話咧你先至唔可以喺嗰度轉窿，如果你係冇嘅話咧，你先至可以喺嗰度轉個窿，好多嘢㗎， 好 學問㗎， 長知識啊，真係。 咦，不如我哋真係揾個工程嚟玩下啦，我哋遲啲有新環節。 其實真係話時話。我 即 系 教大家家居嘢啊！ 我今日唔系做维基，我都唔知道，原来有咁多嘢嘅，即系螺丝批、士巴拿，有锯、有铲、有铰剪、有钳，全部都系你唔知。 锯有两种， 刀 木锯 系 铁锯，你识唔识分啊？ 木腳就是應該是大把啲嗰啲腳趾係比較大隻啲嘅，而鐵腳嘅就係、是、我之前鐵腳嘅就係上嗰啲係一條嘅，係啦，幼身啲嘅，淨係買沙子啊。 係有冇試過？冇錯， 係係。有一次我就係諗住想喺屋企度遊遊啦，咁就當然你係咁要磨一磨佢，咁先會令到佢游出嚟會比較滑一啲嘅。一去到嘅時候，我真係俾佢問到我完全唔識。 要幾多號 係嘛？佢問你幾多號沙子？我、哦、啊有嘅咩？佢系咁跟住，咩我真系唔知道。跟住佢就话你搵嚟做咩啊？佢一定会盘问你嘅。跟住佢就搵嚟做乜嘢？我就冇啊，想磨一磨个墙系啦，等佢咧可以好少少。咁我就得，咁我就咁咪攞少少啦。咁又唔知道先用咗一个比较系粗糙啲嘅，跟住再用一个咧比较系幼身啲嘅。好啦，整完之后嘅话咧，你要买嗰个乳胶漆，乳胶漆嘅就系话究竟乳胶漆系边只咧？ 睇你想唔想防潮啦？ 系啦。冇錯，同埋而家有一啲嘅就去甲醛嘅添， 幾好，真係 好多嘢俾你揀，全部都係學問。 我一定唔識踏入到去問呢啲， 係咪？ 一定唔識踏 入。我就好似劉姥姥入大觀園，所以我之前覺得話咁根本好多嘢玩， 同埋你 全部都係學問嚟喎。 嗰啲阿叔都有啲好有型噶， 係啊， 喂，仲有，係啊，仲有。如果你一樽樽嗰啲咧，通常用綠色嗰啲玻璃樽裝住嘅， 天拿水、 天拿水、重節水， 係啊，好多嘢重節油啊，係 重節油，重節係啊。唔可以用錯嘅喎， 係啊， 可以用錯嘅話又抹唔甩嘅喎， 冇錯。 咁啊，跟住佢又再同我講咧，佢就話買油梳，油梳買幾多號啊？ 係啊。 因为有粗实粗嘅幼啲噶嘛，系啊， 系啊，系啊。 跟住佢就话：，你自己喺度睇。跟住我喺度睇，佢就话乜嘢都有，即系一条嘅又有，一排嘅排数又有，系啦。跟住咧就碌嘅又有，油漆嘅嗰啲系啦，手漆嘅嗰啲又有， 手数漆， 完全唔识。 哇，嗰啲油咧，如果你将啲颜色咧，令到同一个面好靓啊，嗰啲漆油。 咩叫做个颜色？ 七彩缤纷啊，即系 啲七彩嘅摆晒喺度，啲颜色 好靓啊， 系啊， 但 系 油咧沟几多水嗰阵时，我哋。最唔知道，要 你自己 要大人沟咯，因为太热又不太气又唔得。 自己沟自己。 我细个嘅时候帮屋企游泳嘛，游咯，即系每年。 我都系啊，系啊，过年就要游噶啦。 系啊，过年又游一次。 你屋企有冇啊？ 我咪最近游咗咯。但我用咗家居明教我嗰个方法， 是 就系咧游多浸，但系每一浸嘅话咧就比较薄薄身咁样去游，但系当然你嘅时间系会长好多，因为你要等佢干咗啦，你先再游第二浸，如此类推。譬如我可能佢就呢个天气亦都要等佢干燥，咁所以咧其实我就好。好快就乾咗一浸之後，我再游啦，游咗好多浸啦。係可能平時你係游兩浸嘅，或者係三浸嘅，我嗰次游咗五浸，但係好靚，冇出嗰啲什麼啲一粒粒啊，又或者佢啲 一條汗一條流淚啊。 冇錯，但係你要好多時間同埋要好多心機咯。 但係你要留意喎，如果個手渣咧黐條毛喺嗰幅牆咧，好核突㗎。 我用碌啊， 有時會 係啊，我用碌啊，我唔係用係你係側邊嗰啲位嘅話，你先至會用嗰個手掃嗰個，跟住佢就將佢執翻啲邊。 碌系咪好啲啊？ 好好，快好多，快好多。 有冇用报纸接顶帽啊？ 有有，以前我哋细个 以前就有， 一定有。 唔系，我觉得如果你用紧呢啲嘅，即系又长咧就 OK 嘅，但系由铁闸嗰啲就真系要啦。 系，我谂而家冇人铁闸啦。 如果唔系，跌到周围都系。 冇错，咁我哋好开心系咪？讲咗好多五金铺里面嘅嘢啦。咁而家我哋同大家要讲下，咁客家又点讲咧？好啦，首先有一样嘢嘅就系你屋企一定会有嘅，有分呢个一字嘅同埋有十字嘅系 螺丝批。 讲啊， 螺丝皮， 螺丝皮， 螺素派， 哇， 系啦，螺素派， 素 傅，点一只螺素派，就系话师傅俾一只螺丝派， 螺丝派， 系啦，有叶书同埋摄书，就系一字同埋十字， 叶书， 仲有啲咧，好多个一横一横一横嗰啲，咪星形嗰啲，系咪有嗰啲啊？即系除咗有一字同十字之外，仲有一啲系。好多噶嘛， 有有隻六角形， 系啦，六角形嘅嗰只，系啦，成只咁怼埋喺嗰度，咁样系啊，嗰只啊嘛，冇错，就螺丝 派， 螺 丝 派，螺丝派之外嘅话，头先你喺 quick draw 里面又画咗个究竟系乜嘢啊？我话我拎起嘅时候，我唔知点样，系啦，冇错，点讲啊？ 苏巴啦， 苏巴啦， 你好似讲英文咁样，苏巴啦， 苏巴 啦，系啦，就系苏巴啦啦，系啦。第三个咯噃，头先你有讲嘅就系话咧，我哋锯嘢嘅话，我哋分 木 锯同埋铁锯，咁锯点讲啊？ 锯， 呢个比较容易啲嘅。 锯， 锯，系啦， 呢啲音序 咁容易啊？ 仲要咩？都有啲卷舌咁 攣啊！我後悔， 你都唔知點。 我覺得你哋好難講。蘇巴拿，蘇巴拿，仲有即係呢個羅素牌 girl， 蘇巴 girl 係啦，嗱 girl 就係嗱 girl 同事。好啦，跟住我哋講緊咯喎。另外即係girl之外嘅話咧，我哋仲要需要嘅就係一啲嘢要整上嚟嘅咩？ 產 點講？ 產 呢個比較容易啲。 產 唔改義榜係哪隻產掣嚟嘅？就話唔該你幫我攞個產過嚟。 咦？你好似冇講取喎。 有啊，一陣間會出現嘅，係啦。咁另外仲有頭先我所講嘅就係話阿假婆自己喺屋企嗰度遊嘢嘅話，我哋要乜嘢啊？ 遊數 點講啊？ 遊數 係啦。下一个咯噃，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有呢个螺丝批士巴啦，又有锯又有铲嘅话，其实咧好紧要嘅呢一样嘢系，头先你又揾嚟对付下呢度嘅 铰剪， 点讲啊？ 铰剪 就系铰剪啦。好啦，铰剪之后嘅话，另外呢一个又系好正嘅，就系钳啦。钳仔我觉得都好犀利，钳仔有时候可以用好多用途嘅。 你知唔知有个位咧，佢剪电线嘅？ 系啊，剪个皮啊嘛。 中间个位啊嘛。 侧边啊。 咩啊？嗰、那个钳中间呢个位啊嘛。 仲有一个位有用嘅。 系咩？你又画出嚟？你又画出嚟？喺个钳。 佢夹住嗰 个 电线外皮咁一掹就掹走。 系咩？ 呢度啊。 嗯。我唔知道钳有呢个位嘅。 有个窿位啊。 有嘅咩？ 唔系窿嚟嘅。佢係總之你卡埋咧， 就鎖實 㗎啦。 哦， 係啊，係啊， 哇，好嘢啊！咁啊，鉗點講？ 鉗仔， 係啦，鉗仔。好啦，跟住頭先我哋想講嘅仲有 一個債有冇啊？ 可以有，可以有，係啦。一陣間你話鉗，我都會俾你過關嘅。 你會咩？ 有啊，仲有嘅就係另外呢一段刀啦。刀其實我哋分好多喎，戒刀啦、镰刀啦，有好多嘅。好啦，咁刀點講啊？ 斗仔， 係啱啦。刀仔、斗仔、 斗。 好啦，跟住我哋嘅時間關係啊，第九個啦，就係仲有好緊要嘅，即係麻繩啊。 麻繩 點講啊？ 麻線， 斗仔麻線。 點解佢會識㗎？老師，你自己私下補習嘅。 係啊，佢俾好多錢我個。你都可以啊！ 咁样都要攞嚟讲， 我哋私补噶会。 佢有乜嚟识麻线啊？ 佢识呢个啫嘛。好，最后尾呢一个，头先你最中意嘅就系话我 skip 咗乜嘢啊？ 锤仔，锤 系啦，得唔得？好啦，我哋重复一次咯，准备好未？ 准备好。 螺丝批， 螺丝批， 苏巴 拉， 锯，铲。 要数 交 钱， 钳仔， 麻绳，同埋锤仔， 我系灰灰。 发觉原爱你越困顺，姿势被磨练。对抗能理性和接骨都奋力一试，屈曲缩小就被你的藐视，委屈到神情会裂。对你越怕你越变质，应该就自变。我要换气派，换脑筋，伸软滑的线，然后把你多的知。其实我有定义，我拉开你就能发现。你画完十四的眼线 ，I feel sorry， 不想再听狡辩，是我终于要散纸，撕去所有心智疤痕，挥去所有温暖体感，可拉伸。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我都知，我都知， 我都知系咪？好啦，第一题，唔好嘈， 我都知， 即扣你十分。好啦，第一 题， 有乜嘢系分十字同埋？ 我知，我知，答咯，到你啊， 罗素牌， 啱嘅，发型师最紧要灰末， 我都知，我都知。 教剪系啱嘅，第三题要将你五花大绑 嘅日 后，我都知 麻线 好叻啊！ 我都 话啦， 咩话啫？ 都话你哋私下呢个识 噶啦。喂，咁头先你答咗两题。 好嗱，英文冇你噶，英文 hammer 即系乜嘢啊？我都知。 锤仔 非常好 ，hammer 系锤仔咩？ 系啊， 老师佢 challenge 你啊！ 好啊，诶、哎，冇错。跟住咧，我哋如果话咧，我哋要食蟹， 我都知，我知，我知，我知， 我都知。 茄 系啦，要绑住个蟹钳嘅。好啦，我哋要玩神打， 我知， 斗债 冇错，就是、自命自己咩刀枪不入啊！吓，呢啲唔好玩啊！第七题，将木材 啊，我知 ，girl。 girl 是啱嘅，第八题又长嘅， 我知，要数， 好叻啊！好啦，客家 婆，我知， 灰沫， 灰沫到你答， 灰沫， 客家婆， 铲， 错， 树巴拉，我懂得，树巴拉，同埋铲，灰沫， 你灰沫啊嘛， 最灰机械人， 系啊，最。哇，其实我觉得咧，我真系好难话唔公平嘅，因为咧佢就佢艾都 D 咧，佢就系有六分嘅，你系得四分嘅啫，就你系争成两分嘅，咁我点能够就系叫做系唔公道咧？ 你 再 嗌孟强， 孟强， 我觉得孟强劲啲， 灰沫，我嗌灰沫其实闹佢。一路嗌一路灰沫， 我都唔系好想， 我冇所谓。 好啦，今日就好开心啊！咁啊，挨到啲就系大比数咁样赢咗灰沫嘅。 我都知，赢晒挨到啲。好啦，翻嚟今日有呢个片段人间，咪留意人间12点半之后啦。而家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的现代物流发展行动纲领提出，在北部都会区的洪水桥下村发展区预留大约37公顷土地作现代物流展区，亦都已經在葵青區貨櫃碼頭周邊物色物流用地，計劃出年至到2027年定期推出共4幅約佔19公頃的物流用地。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選擇在北部都會區連接深圳及前海等地的位置建設物流圈，是為了方便跨境物流。政府不選擇建物流園，而是以物流圈發展，是希望盡量為業界提供彈性，因電商、冷鏈等不同業務有不同需要。他又說，將來的物流圈內會包含與物流業務相關的行業，例如律師行、銀行等。好處是不必好像科學園那樣要找一個單位做管理，而且所需的位置亦都較小。有報道指，九巴日前以比亚迪电动双层巴士行驶尖沙咀至荃湾的路线接载乘客，但有关电动巴士未获批准行驶。九巴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事件是由内部沟通问题引致，已经即时严肃调查和跟进，作出修正，对乘客的服务和安全没有造成影响。發言人又強調，一直致力推動減碳和零排放，盡量調配環保車隊服務市民。九巴從內地電動車企業比亞迪引入電動雙層巴士，今年7月第一架電動雙層巴士投入服務，行走 213M 路線，往來安泰和藍田站。九巴期望2027年會有超過500架電動巴士服務市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訪問菲律賓，據報日本將會首次基於4月成立的友軍支援框架，向菲律賓軍方提供海岸監視雷達。共同社報導，岸田文雄訪菲期間將會同總統小馬可斯會談，並且就此達成共識。報導說，中國加強東海和南海軍事活動，日本希望提升菲律賓軍事能力，改善日本的安保環境。消息透露，日菲領袖會談還會商討提供有助提高海域 态势感知能力的器材，预计两人还将会同意启动方便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来往的互惠准入协定谈判。岸田之后将会访问马来西亚与总理安华会谈，加强安保合作，包括提供监视与收集情报的器材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19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37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9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21元，跌1仙；腾讯控股287.4元，跌1.8元。恒生中国企业59.36元，跌4仙；比亚迪股份233.2元，跌4.2元；美团109元，跌1.6元；小米集团14.12元，升1毫；阿里巴巴79.5元，跌5.5元；中芯国际23.95元，升6.5元；友邦保险67.6元，跌2.5元；海底捞17.42元，跌2.14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4，日元151.26，瑞士法郎0.91，加元1.388，人民幣7.319，英磅對美元1.215，歐元對美元1.057，澳元對美元0.63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日經平均指數報31,460點，係升601點。港金報18,460元，跌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76.14美元，賣出1,976.6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三场， 今次有咩嘉宾先？ 呢位做过韩国练习生，不论舞步定系眼神都系金沙石啊！ 万世超空间，我借色的美丽在变幻。 骚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三场将会有细猫、应字月声音版本，11月3日黄昏6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视像版本，11月4日下午1点至2点，港台电视31。 迪丽热巴同大为主演国剧830。公仇， 我觉得小北喺度玩紧大家。 佢份人睇落大癫大肺咁，其实心思神密，同佢家姐一样。 张小北跳河睇嚟系独立事件，但系安妮同何乐园似乎发觉需要深入调查，揾出真相。 国剧830公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全哥收到，这样才可以防盗嘛。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那年夏天，我哭过，我笑过。 阿嫲，我翻嚟啦！哇，又喺度瞓觉啊！ 阿航翻嚟啊！ 系啊，买咗好多嘢俾你啊！ 哎呀，做乜嘢嘥埋啲咁嘅钱啊？ 睇下先啦，嗱，冬菇，嗱，干瑶柱啊，仲有你最中意食嘅呢个南非盐水鲍鱼啊！ 阿嫲80几岁啦，哎呀，啲鲍鱼又咁硬啊，边有牙咬啊？你呀呃阿婆整俾你食系咪呀 啊你成日諗到我咁衰嘅喂我都有乖嘅日子㗎。哇隔离师班咁矛嘅话明书波请飲汽水㗎嘛依家唔认数哎又唔同佢玩啊哎唔讲住啦上堂啊上堂啊。喂，肥妹，今日上咩堂啊？ 喂喂喂喂，咩、啊？有名你叫噶？ 系啊系啊，好巴闭啊！肥妹陈淑娟，我问你堂咩堂啊？ 今堂系数学测验啊！ 数学测验，喂，肥妹，我系你隔篱位同学，点解你今朝唔提我咧？你个人咁自私嘅你啊，鬼唔望你继续肥落去啊！ 喂，你咁样都可以话人噶，我都冇得罪你，你好黑人憎啊！ 嚟嚟嚟嚟嚟，唔好喊啊，眼湿湿做咩啫？讲笑咋？唉，似你忽肉咩？唉，费事周 Sir 闹我，唔好喊啊！唔该你啊。喂，呢啲咩嚟噶？乜周 Sir 教过咩？喂喂，陈淑娟，整开只手啦，俾我睇下答案啦。 你唔好嘈住我啊！ 缩开只手啦，哎呀，唔好遮住答案。 你再从我告俾周 Sir 知啊！ 咁衰都有嘅，我急嚟整蛊你啊！ 哎呀， 咩事啊？ 诶，冇嘢啊，周 Sir， 冇嘢。 张宇航，你又搞搞震啊？小息嚟教研室见我。 喂，周 Sir， 我冇啊，点解要我去教研室咧？ 你整啲啊！唔好嘈住其他同学测验啊！小息嚟揾我，唔好再嘈啦吓。 陈淑娟， 做乜嘢啊？ 你做咩同周 Sir 讲啊？头先测验出猫，你做咩话我偷睇你啲答案啊？我都冇睇，我睇唔到。 冇啊，我冇同周 Sir 讲啲乜嘢。 你冇讲，咁点解佢话我出猫啊？点解佢话我睇你啲答案啊？ 我真系冇讲啊嘛。一系我同佢讲翻，你冇偷睇啦。 唔好啦，唉，唔使你懒好心啊。 喂呀，真系冇讲啊嘛，对唔住啦。 阿航， 阿嫲，头先周 Sir 点讲啊？ 你知惊啦咩？ 哎呀，阿嫲，我真冇出猫嘛。 唉，放心啦。我同周 Sir 讲得好清楚啊！我话我阿航好乖嘅，唔会偷睇人嘅吓。 多谢阿嫲。 系咧，边个陈淑娟啊？放假请佢嚟屋企坐下啦。 唉，我先唔鬼睬佢啊！咁衰话我偷睇，我肯定见一次闹佢一次。 阿航，点解你份人咁嘅咧？人哋啊系帮你同周 Sir 求情，话你测验嗰日啊，因为个鼻唔舒服，借纸巾俾你啊，你冇偷睇啊！ 吓 你啊，误会人哋啊，你仲整喊人哋啊！唉，阿航，你大个仔噶啦，你要学识点样对人啊嘛，吓唔好只牛咁先得噶。你啊，只会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噶咋，对你冇咩好处噶。 得，唔好烦我啊！ 我话你都系想你好嘅，又成日都嫌我话我啰嗦，又唔理你。哎呀，我快去煮饭啦吓。你想吃什么、 阿嫲你整什么我都喜欢吃的啦你说一次吧。 阿航啊。 阿爸什么事啊 过来啊。 什么事啊我赶着出去打球啊。 得啦一阵子吧。是啦好久没写字给我看了。今日练下字，写睇下写俾我睇下，睇下写成点。 阿爸，依家冇人写毛笔字噶啦，做咩系都要我写啫？ 我讲几多字啊？字乃人之衣冠啊！ 得得得得，写写写写。 睇字如见人，你明唔明啊？ 写写写写写写写。 咁啊，谂住写咩字啊？你自己决定啦。 哎呀，点解你又叫我写，又唔讲俾我知写咩字？烦死人啦，真系。 阿航，点解你硬系唔似我嘅咧？心浮气躁，成日都话赶下赶啊！你咁样咧。一事无成噶，知唔知啊？ 啊，好啦，我谂到写咩字啦吓。 吓、啊，写、啊、心浮气躁，一事无成。哎呀，呢个仔真系冇用啊，咁难教真系。 唔系、啊，我觉得佢写得几好啊。 阿妈，阿航搞成咁啊！你仲坏佢啊！ 你细个啊，我咪又系咁教你。你啊，自己个仔自己教，你唔好赖我啊！啲字真系几靓，我裱起佢先啊！ 阿妈妈，你真系觉得我写得好好咩？点解会裱起佢嘅？ 我裱起佢系想等你记住自己系几咁唔听话，几咁曳。我想你好好反省一下。 诶、哎，阿妈，我细个咁曳，咁点解你仲咁锡我唔闹我咧？ 哼，闹你有用咩？ 我都知冇乜用嘅。 入嚟 咩事啊？嘛， 我柜桶嗰啲钱唔见咗，你有冇见过？ 咩啊？咩钱啊？我都唔知道你柜桶摆咗啲钱，我唔知道、啊，冇攞、啊。 嗱，其实嗰度啊唔系好多钱嘅啫，啊百零蚊。不过正因为唔多钱，阿航，如果真系你攞咗嘅，你就认啊、 嗯嗯。 有冇？ 我冇攞啊嘛，或者你攞咗用你唔记得咧，你唔好赖我啊。 阿航，望住我。 咩事啫？做咩要望住你？有好多功课做啊！ 我俾最后一次机会你，攞咗啲钱去边？系咪攞咗去买嘢，定系攞咗去玩？ 阿嫲， 你攞咗去用，阿嫲会原谅你。不过如果你攞咗去赌钱，又或者攞去搞搞震啊，做埋啲衰嘢咧，阿嫲会好嬲同好伤心。你明唔明啊？航吓？咁你有冇嘢要同阿嫲讲？ 冇啊，冇啊，冇冇冇！我约咗同学啊，赶住出去玩啊，拜拜。 拜拜啊，系。 咩事啊？你张宇航，冷口冷面。 唉，好闷啊！ 咁你约我出嚟又唔出声，喺度干晒，好惊出着班啊！ 喂喂喂，其实咧，阿肥妹，我系想静下，你唔好嘈住我得唔得咧？ 咁，哎呀，好啦，我唔嘈啊，但系我肚饿啊，我想食嘢啊，咁得唔得啊？你又食唔食啊？ 冇胃口啊，你自己食啦。 哎呀，我带咗啲嘢食出嚟噶，不过个盒好难开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开啫？ 咁麻烦咧，开唔到唔好食啦。 唔得噶，我妈知道我出去玩啊，惊我食啲唔干净嘅嘢啊，佢特登整俾我食噶，预埋你啊，你快啲帮我开，最多我请你食。 诶、哎，真系麻烦啦、啊，哇，真系咁实嘅，咁难揭几个盖。 人你小心啲啊，唔好整泻晒啊。 系得，夹松咗啊。 好啊，有得食。 唉，开咗啦嗱，哇，你真系几香喎、啊，咩嚟噶？咁熟嘅一阵味， 喂，黄酒煮鸡咯，我表姐啱啱生完仔啊，姨妈整俾佢食嘅。 嗯，你系客家人啊？ 系啊，以前婆婆啊整黄酒煮鸡仲好味啊，不过咧我阿婆前年就病死咗，以后就食唔到佢整嗰啲啦。好彩姨妈都学到九成，都好好味噶。系咧，你阿嫲有冇整嘢俾你食啊？ 有，不过佢都老啦，佢又话唔够力拧起啲煲同盖，唉，好耐先整一次俾我食啊。不过咧，每年我生日咧，佢都仲会插两只红鸡蛋俾我食嘅，仲会煲我最中意饮嘅猪肉汤。 哇哇，你做咩啊？你两行眼泪啊？你喊 嘛，我冇见过，我好惊啊，唔关我事噶，唔系我整喊你噶。 阿嫲，对唔住。 喂喂喂喂，张宇豪，你唔好咁样，我好惊啊！你咁伤心，不如你挨落嚟啊！ 吓，喂喂，意思嗱嗱，唔好黐埋你啊，弹你啊，用橡筋。事啊嘛， 你阿爸临终前呢交代我要好好睇住你，唔可以俾你学坏。 我冇学坏啊嘛， 系咁就好啦。阿嫲老啦，唔知仲可以睇住你几耐。我走埋，你冇网管噶啦。 唉，唔会噶嘛。嗱，我之前呢可能真系曳过，不过我带个仔噶啦，真系唔会学坏噶，你信我啦。 啊！如果阿嫲唔信你嘅，我一早都唔理你咯。第日如果你一个人咁点算啊？ 阿嫲， 听我讲，就算系一个人呢，都唔使惊啊！记住啊，当只系剩低你一个人嘅时候。唔好咁易猛，要学下控制下啲脾气，因为呢，如果你嗰啲臭脾气伤害咗啲好重要嘅人，你会后悔一世噶。当有一日你觉得好辛苦，冇人帮你，千祈唔好唔开心。要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行的路，冇人会陪你一直行落去的。就算你真的好不开心，咪自己安慰自己咯，然后大力吸一口气，冇嘢惊嘅，最多咪喊住你瞓，瞓醒就咩事都冇噶啦，吓。个人的时候觉得孤单，就好好咁样揽下自己，个心暖咗，孤单又算得系咩啊？ 阿航啊，我细个嘅时候你阿嫲都系咁教我嘅，而家我就唔陪你啦，我要去另外一个世界，我都系得自己一个。不过我一啲都唔惊啊，因为你阿嫲曾经同我讲，人啊唔可以软弱嘅。当你觉得软弱无力嘅时候，就大声啲鼓励下自己，话俾自己知，喺呢个浮华嘅世界，一定要学识自强不息。其实。当真系剩低你一个人咯，好简单啫。觉得冻，着多件衫；唔开心啊，难过啊，安慰下自己。觉得唔舒服，咪食药咯。肚饿啊，咪自己整啲自己中意食嘅嘢。落雨，咪揸把遮挡住啲雨咯。咁简单，记得啦。 放心啦，你哋嘅说话我记到实噶，因为我知道世界好大，对自己好嘅人唔多，冇人会真系永远守候住你。 哎呀，傻猪嚟噶，你永远都唔会一个人噶，因为咧，你望下呢边，呢边啊，见唔见到啊？仲有我嘛？真噶， 得啦得啦，你讲还讲，你冇挨过嚟啊。 系 ，OK OK OK， 咁你挨落嚟我度都得。阿航啊，其实咧，你成家人都好有智慧噶， 如果我同你有 B B 咧，我谂佢一定系一个聪明 B 啊！你话系咪啊？ 阿嫲，你喺边啊？你救我啦！我做错咗啲乜啊？ 要讲拜拜啦，多谢今日我哋嘅男主角、女主角， 哇，好正啊，金童玉女啊， 非常正、 啊。你系点样会 cast 噶？因为我记得我今朝早同你讲过嘅、即系我质疑紧嘅就啊，你揾佢哋两个咁样就 是，我觉得天恩一定做到嘅， 天恩就一定 系啦， 冇问题啦。 我想揾一个肥冧冧， 即系把声听落去肥。 尤其呢句补得好啦，你咁样讲人，下次做乜你做傻仔 啊？ 揾个肥冧冧啊！ 就嚟生埋嘅时候，我有一日 点见人你咁讲 啊！哎呀，多谢晒大家， 唔该晒嘉文， 多谢咋， 唔该晒欣欣。 好啦，结束今日节目，听日十点钟我哋再嚟风骚爆 哇，又一个礼拜啦， 四五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 孟强。 翻啊！我都知， 上身 拜拜。